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广珠模式，旁珠同学，虚无诈伪，公揭众尘。呢一段系诸恶嘅根源。喺而家嘅社会，几乎喺成个世界上，我哋随时随地都能见到，甚至自己冷静啲反省反省，呢几句我哋边一句冇犯？所以而家社会唔安定乱。天灾人祸，其来有自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无量寿经三十三品，佛讲得好，讲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语者，你怎能怪他呢？事实真相，唯有佛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。佛真是慈悲到极处，眼看着众生造业受报，以无尽的悲心来教导亿万人中，真正能回头的不过是二三的啫。所以古圣先贤，我哋读佢哋嘅典籍，先心智。他们的用心之苦，世尊孔子为什么终身从事教育工作，还不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那几句话吗？谁能教？明白的人能教，明白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迷惑的人是多数。世间人亲近善知识的时间少，我们亲近老师，毕竟同老师相处的时间短，而同同学相处的时间长。同学的知见跟我们差不多，所犯的那些过失自己并不知道，还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。听信同学而不知道尊重老师，老师年长，毕竟是过来人。如果有疑惑，应该请教。老师有责任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这几句总共分成七个小段，我们读到第六个小段，虚无诈伪，公揭众尘。我读完那八个字，无限的感慨。 我觉得那八个字是讲出我哋而家天灾人祸嘅根本。呢一段已经讲过几次，但是我觉得唔多讲唔得。凡夫之人，每日读经，每日听经，我哋嘅烦恼习气都转唔过嚟，所以我深深明白世尊点解要讲经说法49年。49年能转过嚟嘅，都系好叻嘅人啊！便有听经3年5载就能转过嚟嘅，古时候有，而家冇啦。跟我嘅同学好多。有10年8年嘅，亦有10几年20年嘅，有冇转过嚟？细心观察，冇转过嚟啊！我哋自己认真反省检点，有冇转过嚟？我学佛47年，讲经40年。先转过嚟小份，并冇100%转过嚟，100%转过嚟就成佛啦。由此可知呢件事情之难，因此最近我哋经论。采取细讲，道理就喺呢度。注解里面同我哋说明乜嘢叫虚，虚系虚妄，万无根据就叫虚。佛法里面叫无根嘅谣言。能唔能信？信嘅人好多，大家都信，就好似佢系真嘅一样。造谣生事，全无根据，完全凭自己猜测。凭自己妄想，事实有好多好多地方唔系我哋知识浅显嘅人能见到嘅，有啲小事浅而易见。大家一睇就能明白，深入一层见唔到啦。将善当做恶，将恶当做善，善恶是非邪正颠倒，太多太多啦。所以而家大众同学的心里怎样建立一个标准？标准佛陀我们建立了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没有遵守，仍然似是而非，听信谣言。我呢一生遇到一个明白人，韩馆长， 我同佢相处30年，有冇谣言都得恨啊！佢听到嗰啲谣言点呢？佢嚟问我，有人做我谣言，佢嚟问我嗰啲事情系真嘅定系假嘅？佢系个聪明人，佢唔系一个笨人。笨人听信谣言唔来往。好轻易就离开了，到后来搞清楚之后后悔莫及。这种情形大有人在，造谣生事目的在哪里？诸如此类的，我们在现实社会上看到太多太多了，小至个人，大至团体，根源都是自私自利，言语造作都是损人利己。其实他不明白真理，损人绝对不利己，只有利人才真正利己。感应篇印光法师特别拿出来作为救度末世众生唯一的教诲。我们日日要读，日日要研究讨论，深解义趣，认真努力奉行。人的生命非常脆弱，台湾大地震各位看得很清楚，几秒钟之间生命财产就消失了。有很多很多全家在那次灾难里面丧失生命，几秒钟时间而已，他们会遇到，能保证我自己遇不到吗？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才明白印光大师为什么时时将死字摆在自己面前。他老人家的佛堂跟人地佛堂不一样，佛堂中间挂了个大字死，死字下面供一尊阿弥陀佛，日日想到随时随刻可以死，死了之后点好？聪明人有前后眼，不想今生，要想来世，那个人才真正有智慧。死了之后去哪里？这种叫死生大事啊。经论里面教我们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所以种善因必定得善果，做恶业一定有苦报。乜嘢系善，乜嘢系恶？凡系利益众生嘅系善，凡系利益自己嘅系恶。 这个道理我们讲得太多太多了。人点解虚妄、无憾、障碍，都是为了自私自利。先做种种恶业，第二句话，妄有污蔑，这种叫无，无害人，诡计蒙人，若诈欺诈，叫情欺世，就是伪虚伪。他讲了四个字，后面讲分言则四，分开来讲就是四个字，合起来讲就是无诚心，不诚也。换句话讲，真情就是戒除虚无诈伪，这才叫真情。还有这种意念存在，你就不成了。成者天之道也，这个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性是真心，性是自性。思成者人之道也，时时想成，时时念成，时时学成，人道。那个人道是菩萨道。真的，我们心存真情，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诸法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小主讲得好，现在我们舍弃了真情，做些什么虚无诈伪，这种是逆天，为逆天道，失了人道，失了人道，其心甚劳，心里头忧郁劳心，其事甚危。这个事是什么？你平时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做那些事危啊，危险。最后结论讲，乃天下第一等薄福相也，无福报啊。天下薄福无过于此，不入三恶，其将何归？那种人不入三恶道，他去哪里？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。现在这个社会法弱魔强，楞严经清净明慧里面所讲的就是指我们现前的社会。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哪些是邪师？凡是跟你讲的为你 违背圣德的话，那些人全是邪师。太多太多了，你每日所接触的全都是的。有几个人教你行善，有几个人认识乜嘢系真善，乜嘢系假善。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好啊，善有真假，有邪正，有偏圆，有大小，有几个人能认得清楚？乜嘢原因唔读圣贤书，唔亲近善知识？古时候读书人常讲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。从这句话里面，我们体会到我们的习气是多么严重了。三日不接触圣贤书，毛病习气又现前，又出来了。我哋谂下古人修学嘅功力，仲能压三日。现代人嘅功力，恐怕三个钟头都压唔住。真嘅，一面读，一面喺度讲，一面仲胡思乱想，咁唔系就系压唔住咩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是一样做罪业，你就知道烦恼习气严重到什么程度了。所以不读怎么行呢？日日读，时时读，除了自己有工作有事，工作摆低，就要摊开经卷，唔得了啦。唔好以为学佛学咗净土，将来绝对能往生，天目山都唔敢去，仲话往生添。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，你们听齐居士讲，天目山的鬼神都希望听经，都希望听经的时间能长一点。他们日日播录影带，还觉得时间不够，我哋听到之后作何感想？我谂大多数听完之后麻木不仁，冇在意。我听完之后感触好深。冇嘢做，冇人嚟揾我嘅时候，我读经。 一时一刻唔敢放纵，你哋求嘅系现世嘅果报，我系求希望来生能亲近阿弥陀佛，对呢个世间一无所求，一切随缘，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我喺呢个世间活一日亦好，活两日亦好，乜嘢都好，样样随缘，绝对唔执着，绝对冇自己嘅欲望。再生一日都帮助众生一日，唔理佢有冇效。反正再生一日做一日，谚语常讲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，将我哋自己本分事做得圆圆满满，就是功德圆满了。不是本分的事情不闻不问，所以这段经文我读起来感触比你们深好多倍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